心底火滚烫。说再见，如风来黄花，乌云气扬扬，都打水上上。说久违，是心神朗朗，穿竹林苍苍，过大雪茫茫。心慌慌，桃花为我妆，仙剑月儿映成霜，风尘草茫茫。此间一许，此间一许，心中歌调的断肠声。说的话来日还长。